moglie perché non fugga più. Io t'ho ghermita, ti serro palpitante, sei mia. Sì, per l'amore. Vieni, vieni, via dall'anima in pena, l'angoscia paurosa e la fessera. Quando dormi ogni cosa, quando notte, vieni, vieni. 98.6兆赫，歌舞剧场，每天10点、22点播出。 Once upon a dream。 欢迎继续收听歌舞剧场，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带来的是女高音歌唱家玛利亚·卡拉斯演唱的著名歌剧选段，曲目有比赛的歌剧《卡门》当中的《哈巴尼拉》，圣桑的歌剧《参孙与达利拉》当中的《轻轻唤醒我的心》，贝里尼的歌剧《诺尔玛》当中的《圣洁女神》等。下面请连续欣赏。 cette étrange musique, les dingueries se levaient. Dans votre basse galée le train et les guitares forcenées grinçaient sous des mains obstinées. Et mes chansons et mes refrains, mais mes chansons, mes mots. Mystery. Thank you. Mortem sit on. 这里是歌舞剧场，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